嗯，对，这是我们说唱歌的时候呢要把关键词吐字吐清楚。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它是情感的表达的点啊，如果我们的情感不通过关键词表达出来，那通过什么呢？啊，中英文在这点是一致的啊。 而且唱歌像这种慢速的歌曲，它就连读呢就不像平时说话那么快了，它就该 you are 的时候就唱 you are 就唱出来，像平时我们可能说一个 your 也就过去了， 对， 它就刷得清清楚楚的。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对。但是当我们把字正腔圆的问题解决之后，下一步其实是对整个的这个英文歌曲啊要开始进行一定的浊化，也就是说模糊的感觉再朦胧一点点，这歌的感觉就到位。 同学问说为什么要翻译成眼睛比太阳更明亮呢？其实它也没有这比较的意思，但是它就是为了第一跟前一句押韵，是吧，离开村庄押韵比太阳更明亮，第二他要把这个感觉描写得更好一些。 对呀，我们从开始能看到村庄，后面是微笑，然后是眼睛，在后面是心上，在后面是身旁，很明显他是要押韵的。 对，他要押韵的。好，所以这句话呢我们来唱一下。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嗯， 第三句了哈。 嗯，是 它一共就是这四句话的调调，反复循环。 是的，我们把那个中文也串一遍好不好，听一下。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真挺好听的。 第四句话就是，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嗯， 英文中这个 lighten 啊，它有一个喉音停顿 ，lighten，lighten，lighten， 它会这样读。 Light up。 有时候唱歌呢，它又不读成 lighten， 它直接 lighten， 它也会唱。 是。 在歌曲里面不一样。 对，根据歌曲的情况，就跟我们中国人写诗是一样的，这个字儿有时候该变音就得变音。 对，好，我们来听第四句。配乐还挺丰富哈。 OK, 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我们看一下关键词 lighten。 第一个 lighten。 OK, 第二个呢 path while 啊，这三个关键词它的停顿呢在 for 的前面，我们听一下。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停顿在 for 的前面。 最快的地方就是那个 That has。 That has。 对， 这地方是最快的。 因为它处理的方式是失去爆破。 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那么 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那么我们看它的意思就是照亮了我的生命的旅途，对，我眼前的路就能看见了。而这个光被你带走了。 哎呀， 这个意思。 他这句话里面哈，他那个前面一开始他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唱词是哒哒哒，唱词是 that is light that is that is light in my path。 For a while, for a while， 对，后面是这样的，关键就是前面。 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哎，我们再来听一下。 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他那个 lighten 依然唱的是喉音停顿啊，他没有唱 lighten， 是的， 他唱的是 That has lightened my path for a while。 对。是的， 是吧 ？That 一定要失去爆破。That is. That is lighten my path for a while。是这样子的。 对，你看中文翻译成照耀在我们的心上，感觉就很亮堂嘛。 是 不是就很亮堂嘛？英文说的是照亮了我们的前路啊，一段时间之内，起码有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一直照亮着我们的前路。 是。 好，那么这两句我们再连起来唱一下。 好。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1992年法国的阿尔贝维尔第16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最后一次与夏季奥运会在同一年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在全部的57个比赛项目当中，只有15个是在阿尔贝维尔本地举行的，其余的比赛都分布在阿尔贝维尔及其东南1000公里的奥林匹克公园内的13个比赛场馆进行。这届冬奥会也成为有史以来场地最分散的一届。在这届冬奥会上，自由式滑雪和短道速滑成为冬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同时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还有女子冬季两项。阿尔贝维尔的瓦努瓦斯国家公园是著名的高山旅游区，萨瓦省和阿尔贝维尔为举办第16届冬奥会，在山区多处新建现代化冰雪运动设施。在阿尔贝维尔新建了可容纳3万人的体育场和400米的椭圆冰场，分别用于开闭幕式和冰上项目的比赛。莱塞尔克和莱塞西两处滑雪场供越野滑雪和现代冬季两项比赛之用。莱塞西滑雪场还采用新式设计，将滑雪道修成奥林匹克五环形式，便于观众观看。另外还有新建的高山滑雪场。中国派出35名男女选手参加了34个单项比赛，中国台北队派出了8名选手参加5个单项的比赛。这届冬奥会设有越野滑雪、跳台滑雪、高山滑雪、雪橇、花样滑冰、现代速度滑冰、冬季两项、冰球等12个大项、57个小项的正式比赛，另外还设有花样滑雪、速度滑雪和溜冰石3个表演项目。So the 1992 Olympic Winter Game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16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celebrated from February the 8th to the 23rd, 1992 in Albertville, France. They were the last Winter Olympics to be held the same year as the Summer Olympics, and the first where the Winter Paralympics were held at the same site.The Games were the third Winter Olympics held in France after Chamonix in 1924 and Grenoble in 1968.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